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每一位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云南被称作彩云之南，它以秀美的风光闻名于世，而云南民歌作为云南民族音乐的一部分，让无数人心生向往。那我们先从这首《小河淌水》开始云南的民歌之旅吧。云南是我国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， 当地的汉族人民与众多的少数民族人民在包括文化、音乐在内的许多方面有着长期而广泛的交往。云南汉族山歌风格独特，旋律优美，这首《弥渡山歌》早已脍炙人口。 山对山来，爱对爱，蜜蜂采花顺山里来，蜜蜂本为采花丝，梁山 山歌也主要流行于云南汉族地区，是牧童放牧时唱的一种山歌。这首歌的音乐结构比较简单，歌中呼噜噜等衬词的运用突出了云南方言特色，而又等吆喝声也使歌曲有了一种山野生活的气氛，同时呢也加注了欢快情趣的表现。 云南弥渡县，民间花灯表演活动十分盛行。城乡无处不灯是弥渡自古以来就有的旖旎风情。弥渡人把花灯演唱与龙狮组合表演，称之为玩灯、闹花灯。接下来这首《绣荷包》就是弥渡花灯调。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带给你无穷回忆的记忆的唱片。根据民间长诗改编的影片《阿诗玛》，以如歌如颂的笔调与丰富的情感色彩，赞美了阿诗玛、阿黑两个云南撒尼青年的勤劳智慧、英勇顽强、追求幸福的优良品格与民族精神。直到今日，影片中的歌曲《一朵鲜花鲜又鲜》仍在传唱。